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缓缓抬起手中的诸葛神弩，虽然魂力没有恢复多少，但是体力已经恢复了一些，至少发动击阔类暗器毫无问题。孟鼠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大魂师居然敢顶撞自己，手中龙头拐杖在地面上一顿，仿佛地震一般发出一声轰鸣。要不是唐三背靠大树，恐怕直接就会被他强悍的魂力震倒。 既然你想死，那我就成全你。 龙宫前辈，手下留情。 一连串身影急速而至，为首的正是不动明王赵无极。赵无极身后史莱克学员飞速抵达，一个个都显得有些疲倦。为了找到唐三，他们一直都没有停顿。人面魔蛛临死之前的厉鸣引来了追到附近的盖世龙蛇夫妻，也给他们指引了方向。但由于距离过远，没能直接找到，龙宫这拐杖在地面上一顿，才让他们重新确定了方位。看到伙伴们到来，唐三精神上顿时放松了几分，一晃险些摔倒，幸好戴沐白飞快来到他身边接住了他。与泰坦巨猿战斗时，唐三本来就伤得不轻，虽然吃了一根恢复香肠，但也没有痊愈。之后又疯狂赶路，还与人面魔蛛大战了一场，将他的体力和魂力彻底抽空。如果不是靠意志支撑着，他恐怕早就倒下去了。奥斯卡也赶忙跑过来，直接递给唐三两根香肠让他吃了下去。恢复香肠形成的热流弥漫在胸腹之间，唐三顿时觉得舒服多了。随着奥斯卡提升到魂尊境界，他的恢复香肠效力也有所增加。两根下肚虽然对魂力恢复没有叠加效果，但对体力恢复却起到了很大帮助。看到赵无极等人出现，龙宫孟鼠脸上的神色并没有什么改变。盖世龙蛇夫妻都在，自然不会惧怕赵无极。看着孟鼠手中的龙头拐杖，赵无极心中也是暗暗叫苦，尤其是那八个魂环，让他极为震撼。之前他已经用过一次武魂真身，现在只有最佳状态的 50% 的实力。别说是孟鼠，就算是蛇婆朝天香，他也对付不了。 哈，这位可是龙宫前辈，晚辈赵无极，久仰了。 不动明王不用客气，你倒是教了个好弟子，欺负我孟家没人吗？封为机关蛇也就算了，你的弟子又杀了我孙女的猎物人面魔蛛，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啊。 前辈，我看这其中有些误会。而且我虽然是这些孩子的老师，但唐三却算不上我的弟子，他的师父另有其人，我可不敢当。 哦，那叫唐三的少年实力如此惊人，那他的师父岂不是 啊。龙宫前辈，可否借一步说话？ 孟鼠皱眉，但还是点了下头。此时他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自然不怕赵无极搞什么阴谋。龙头拐杖在地面上一点，已将自己送出20米开外。赵无极赶忙跟了上去，低声向龙宫说着些什么。刚开始的时候，孟鼠脸上流露出极为惊讶的神色，渐渐的，他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赵无极的表情倒是很平静也很客气。一会儿的功夫，两人已经结束了谈话。龙宫孟鼠走回妻子和孙女身边，低声和蛇婆说了几句，蛇婆同样露出了惊讶神色。夫妻二人的目光再次落在了唐三身上，但这次他们看唐三的眼神却变得有些不一样了。这一切自然也落入了唐三眼中。 赵老师跟他们说了什么呢？告诉他们我是大师的弟子吗？可是老师虽然对武魂很有研究，但自身实力并不高强，似乎不足以对眼前的盖世龙蛇产生什么威慑力吧。 原来是大师的弟子，没想到大师的理论终于有实现的机会了。今天看在大师的份上，我就放你一马。不过，小子，你记住，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我可不管你师父是谁。我们走。 爷爷，他两次抢了我的魂兽，就这么算了？ 那你还想如何呀？爷爷这么大年纪了，总不能真的以大欺小吧？还是算了。 不，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得不到的，也绝不让他得到。既然你们不愿意替依然出手，那我自己来好了。陶三，你要是个男人，就再和我比一场。 你还要和我比？你忘了你曾经是我的手下败将吗？ 是的，我要再和你比一场。不要以为上次你赢了我还能再赢我。我也不欺负你现在魂力不足，我们比点其他的。你两次抢了我的魂兽，这比试的方法理应由我决定吧。 赌约是什么？ 要是你输了，就不许吸收这只人面魔蛛的魂环，如果你赢了的话，它自然就是你的。 好，比什么？ 奥斯卡的香肠确实有独到之处，短暂的时间内，唐三的魂力已经恢复了三成，体力也在大幅度的恢复着，他的脸色已经变得好看很多了。如果只是孟依然的话，他有着极大的把握。虽然魂力不足，但他可以施展暗器与对方抗衡。手中的诸葛神弩已经上好了机皇，虽然他也知道盖世龙蛇妥协后自己不能真的杀了孟依然，但他还有很多方法能令孟依然失去战斗的能力。盖世龙蛇夫妻俩此时也不急着走了，站在一旁不吭声，给自己的孙女压阵。夫妻俩不是低语几句，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史莱克学院这边，赵无极却皱起了眉头。他没想到这时候孟依然会节外生枝。为了让龙宫放过唐三，他已经将一些秘密告诉了孟叔。否则，以盖世龙蛇的霸道，又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离开？ 哎，等一下，这不公平。这只人面魔蛛分明就是唐三击杀的，就算之前你也以他为目标，也只能算是一人击杀一半啊！现在又只有唐三能够吸收这个魂环，你这个赌约明显不公平啊！ 那你想怎样？ 哼，也不想怎样。要是你输了，自然不能阻挠唐三吸收这个魂环，同时，你是不是也应该付出一点啊？我们要求也不高，到时候你只要亲唐三一下就行了。 小浩， 好，就这么决定吧。年轻人总要有点激情。 这位龙宫脸上第一次流露出笑容，而他身边的蛇婆则是多了一层淡淡的红晕。奥斯卡并不知道，他提出的这个要求令眼前的盖世龙蛇想起了他们年轻时的一幕。当初龙宫孟蜀在第一次遇到蛇婆朝天香的时候，就是凭借一份赌约占了朝天香的便宜。他们最终能够走到一起，那份赌约可以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时的孟蜀提出的条件竟然和奥斯卡此时说的一模一样。在龙宫蛇婆眼中，唐三的外表虽然普通了一些，远远无法和戴沐白等人相比，可以想到他的天分以及刚才赵无极对孟蜀说的话，都令他们十分看好这个孩子。对于孙女的未来，这对老夫妻已经在默默筹划着了。他们也想看看，在这种情况下，唐三是否能够再次战胜自己的孙女。对于爷爷的决定，孟依然不禁感到有些惊讶，但他却没有反驳，因为他对自己的战斗方式有着绝对的信心。唐三只是急于得到魂环，对其他的事情并不关心，反正这个赌约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坏处。唐三抬手向孟依然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孟依然狠狠瞪了唐三一眼，然后才抬起了自己的右手。他皓白的手腕上一枚羊脂白玉环闪烁着淡淡的光泽，光芒一闪，一个长条布囊已经出现在他手中，显然他的那个手环也是一件魂导器。 布囊的长度大约有两尺左右，宽约半尺。孟依然两手一分，布条已经变成了两半。当他调转过布条的时候，众人清晰地看到，在那布条之上挂着许多大小样式相同的短刃。短刃没有护手，以唐三专业的角度来看，那分明就是飞刀。只不过孟依然手上的这些飞刀有些简陋，除了两个血槽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刀柄长约三寸，刃长五寸，材质倒是不错，闪烁着淡淡的光芒。 我这里有36柄破魂刀，你我各18柄。待会儿我让爷爷震动20米外的一株大树，会有树叶落下，你我同时出手，掷出破魂刀，刺中树叶多者胜。但不论刺中多少树叶，破魂刀最后必须留在树干上。没有刺中树干的破魂刀，不计算在最后的成绩内。 当孟依然说出自己的比试方法后，他发现面前史莱克学院的众人变得有些怪异。不动明王赵无极瞪大了眼睛，还不停地眨着。邪眸白虎戴沐白邪眸中的双瞳竟然瞬间变成了单瞳。奥斯卡用手捂住了自己张大的嘴，马红俊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在地。朱竹清冰冷的俏脸上寒意尽退，只剩下了愕然之色。宁荣荣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站在孟依然对面的唐三此时脸上也流露出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自从小五被泰坦巨猿抓走之后，这还是他第一次放松神情，甚至手腕一翻，将掌中的诸葛神弩收回到24桥明月夜之中。 你们都傻了吗？还是不敢应战？ 怎么不会应战？你的比试方法很好，真的很好。 你要不要再休息一会儿？可别说我欺负你。 只要你待会儿别说我欺负你就行了。可以开始了吗？ 如果比试别的，唐三或许真的需要再恢复一下，可孟依然提出的是要和他这个从小修炼唐门暗器绝学的嫡传弟子比暗器。别说他的魂力已经恢复了几分，就算现在一丝魂力都没有，唐三也自信绝对不会输给孟依然。孟依然将手中两条布囊扔给唐三一条，此时他依旧充满了信心，指着前方距离他们大约20米的一株大树。 就以那里为目标。 好。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